这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很多人想要证明过了一半猜想 啊，这太多了。就是上个月比较有名的就是阿提亚，阿提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数学家，他是英国的得过一个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就相当于说是数学家的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大数学家。 他是89了哈， 他是89岁了，他突然冒出来说：“哎呀，我证明了黎曼猜想。”他还在海德堡做了一个报告。然后当时这个事情也弄得很火了，最后呢发现哎，他这个东西好像没有证出来，就像邱成桐先生就评价说很佩服阿提亚，但是呢就阿提亚的论文观点极为牵强啊，就是说他很牵强。这个是阿提亚，当然之前也有很多人都是做过尝试的啊，包括我们中国的像陈景润啊、华罗庚啊，他们其实也是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的，只不过都是没证出来。因为这个问题的话实在是太难了，可以说是数学界最难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处于一个中心的地位。 刚才呢我们解读了新闻，其实之前我们也发了预告，很多朋友也在说到底什么是黎曼猜想呢？ 这个黎曼猜想这个事情呢，其实它有个关键的东西是二分之一，但是呢我先不解释这二分之一，我就先来说一下它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它是出现在黎曼的一篇论文当中，那篇论文呢就叫做小于一个整数的素数的个数。 素数又叫质数，这个我们小时候就学过啊，质量的质，素数又叫质数。一个大于一的自然数除了一和它自身之外不能整除其他自然数的这个数就叫做质数，也叫做素数。 对， 比如说我们二五、十九、137，这样就除了一和自身之外不能被其他正整数整除的数就叫质数或者素数哈。 对对。 嗯， 然后呢有了素数的概念以后，我们就要关心一个问题，比方说比六小的素数有几个。那么这个问题当然比较简单了，有三个嘛，就是比六小的素数就是二、三、五。是三个。那么我们接着问比十小的素数有几个呢，答案呢是四个，是什么呢？二、三、五、七，对吗？那么这个问题可以推广，比一千小的数数有几个呢？哎，这下很多朋友可能就 要算一会儿 列不出来了，说哎呦这个有点难。但是呢，数学家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还会继续问说，比十万小的数数有几个呢？无穷无尽，对吧？然后呢，黎曼就是他是去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他把这个问题做到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程度。黎曼猜想可以说是与数数的这个问题是等价的， 就是说素数实际上是有无穷多的，在数学里头很多数是数一涉及到无穷多就感觉是没有办法证明的，而且这个素数也并没有什么规律。 对， 那么黎曼实际上他就是找出了一个准确的说应该是统计学上的一个大概的规律， 相当于说他是研究的，我们可以这么说是研究两个素数之间的关联性联系，就是比方说我这个素数与下一个素数之间它的那个联系性，就它的距离大概是多远，它大概能够预测到这个程度，但是他不能很精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不可能知道说三后面一定是五，但他可以知道就是说距离大概是多少，他有个规律能够找出来。 要说黎曼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数学天才， 他确实是个天才啊，他在数学界的地位应该是能够排到数一数二的地位，就黎曼和高斯嘛，他们俩谁第一我不知道，但他们俩肯定是数一数二的。黎曼是1826年出生的，这样的在我们中国来讲的话可能是嘉庆年间吧，清朝的嘉庆年间。然后1866年就去世了，这虚岁是39岁吧。他这个人就是说成就非常的高，但他对物理也很有兴趣，如果你们去看这个黎曼全集的话，你会看到他里面有很多写什么电磁学方面的文章，因为当时电力刚刚电灯啊什么刚刚出现嘛，对吧。那他对电学也很有兴趣，然后呢他也研究过很多天才的一些想法，比方说他研究所谓的黎曼几何。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在平面上的话两点之间是直线最短。那么在球面上呢这两点之间什么最短呢？比方说我要从北京到纽约去。我这个 飞机 再飞过去的话我是走什么路线最省油呢最短呢？这个就是黎曼研究的，他发现是那个大圆弧经过那个极点的北极点的大圆弧是最短的。然后呢当然你可以是球面也可以是其他的，比方说自行车轮胎啊，它上面不也有个表面吗，对吧。你在上面画两个点，那个最短的线在哪里呢？这个是黎曼研究的，就是黎曼几何这一部分。当然他还研究那个辅分析嘛，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讲到的黎曼猜想是属于辅分析的这一部分啊。但是他这个人呢后来也成了那个哥廷根大学的教授。他那个大学也是非常牛的，因为高斯在那里，当然后来这个 Hilbert 在那，这都是最牛最 数学大牛， 数学大牛在那里。黎曼他其实文章发的很少，就是